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周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那为此我们是请来了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彭建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嗯，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哎，大家呢有什么样关于房产方面法律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公众号上搜索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时间，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啊会有重播。那这一周呢是因为后面有这个市民对话一把手，所以呢我们缩短半个小时，也就是晚上的7点到8点啊我们进行重播。那过了这周之后呢就恢复正常了，请大家呢这个稍微的理解一下啊。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除了我比如说今天啊法律的一些事情，那其他的时间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留言下来，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回复。如果您有房产的法律问题，比如说有些什么纠纷呢、或者解决不了的哈，大家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啊一起留下来，然后把您要问的问题呢也是简单的啊留言一下，这样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朋友给大家打电话啊，您可以直接在电话里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还是跟原来一样啊，就来通过一些案例啊，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案例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希望对以后大家买房卖房有一些的帮助吧。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案例呢是讲的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那彭律师给我们来讲一下。 今天主要第一个案例主要是说这个女儿代母售房，合同被诉无效之后，女儿应赔偿购房人损失。 按说其实啊，这个现在很多都是比如孩子帮着父母去卖房哈，按说这个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 在法律上讲，没有一个合法的授权 就会有一些问题， 对 吧？ 对对对，从法律上是找不到合法授权。对， 那我们来看看吧，这个案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好，简单说一下这个案情。这个王波是这个刘平的女儿，刘平因在北京主城区内拆迁，异地安置有多套住房。房产的具体事宜呢均是由这个女儿王波打理。在2016年年初，王波将登记在母亲刘平名下的位于北京市某区的一个301号房产，在中介公司进行了登记进行出售。这个买房人呢，也就是说这个李军，通过中介公司了解到该房产的实际情况，无论是从这个房屋坐落呀还是这个房屋价格，都比较符合这个李军购房的需求。李军希望中介公司能够联系到房主购买这个301号房产。但是那个由于王波在中介公司登记的房产是王波在中介公司登记的房产信息，所以中介公司只能联系到王波，并且约了这个王波、李军共同在中介公司见面商谈房屋买卖事宜。在沟通过程当中呢，这个王波明确表示301号房屋这个是母亲刘平的，并且已经同意自己进行出售，并出示了自己与母亲的这个户口本原件以及房屋产权登记的所有材料。 李军呢也是这个第一次购买这个 房产， 并且是通过中介公司居间的情况下完成，也没有太多的顾虑，直接就与这个王波签订了关于301号房屋的买卖合同。合同中明确这个约定总价款是320万元，定金人民币50万元。签约当天，这个购房人呢、支付了这个定金50万元到王波账户。王波以这个母亲刘平的名义，也就是实际这个房屋产权人的名义签订了这个合同，同时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合同中同时约定了这个具体这个网签啊、支付尾款、过户的时间。然而呢，这在这个合同履行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市场因素的影响，房价波动比较大，到了这个合同约定的网签时间，这个王波以各种的这个理由推诿，拒不配合履行合同中的义务，拖了大概有一个多月，最终给出一个说法是说，这个母亲刘平不同意卖房，自己也不能履行合同，希望能退款这个定金，解除合同了事儿。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军却莫名收到了这个法院的传票，原告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这个刘平，也就是王波的母亲，诉求是确认与李军签订这个301号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是这么一个 案件哈。那也就是说，其实当时他们签合同的时候，他母亲根本就没有在现场。 对，这个实际的房主并未出现过在现场 对， 所以可能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他母亲出来的话， 对对对对， 那其实也就没这些事儿。 对，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这个合法的授权。 那按说啊，其实现在真的是很多都是孩子帮着父母去买房屋嘛，因为毕竟有时候岁数大了呀，有时候聊一些东西可能不太清楚哈。但是呢，可能如果说这个父母不出现，但是房主这个房子又属于父母的，那就应该有一个授权的 有个合法的授权， 合法授权， 对， 除非就比如说您当面出现了这个去签合同了， 签合同 有孩子帮忙啊，这都无所谓啊， 对，或者说这个能出具一份这个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是吧？这个买卖房屋事宜，这个明确的这个约定啊，这样的话可以来这个代理父母出售房屋、买卖房屋，这都可以。但是在具体到本案当中，无论是从签约的过程，还是说在这个履约的过程，这个确实没有出现真正的房主啊。 但是他可能还出现了这个户口本啊，什么房屋登记的一些材料啊，可能买房人也就觉得说应该是这么回事哈。 客观讲，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市场的因素影响的话， 估计他也就卖了。 对，估计也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也会顺利的过户啊。 所以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他的女儿，就是如果说在没有取得这个合理的这种代理的这种或者说这种权 限 的时候，是不能够与李军签订合同的。 是这样，如果他签订了合同，这个之后啊，实际产权人就是他母亲，能在这个事后进行这个追认的话，从法律上讲 也 是可以的。虽然说这个这个王波他这个女儿啊，在签约时是没有代理权的，是吧？但是在事后跟这个产权人进行追认，这合同是继续履行，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但是在本案当中呢，虽然客观讲最初可能是有真正的卖房意向，但是这个后来反悔，从这买房人这块从形式上至少没得到这真正产权人的授权，所以对他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 所以也就在这个案子当中，最后还是这个合同无效了，是吗？ 对，合同无效了。但是合同无效呢，作为买受人的话，他这个权益不能说就因为无效而最终得不到任何的保障，还是有这个诉求的这个救济的途径的。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来说一下，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买房人怎么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啊？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比如说之前按说啊，这个从这个常理上来说，比如说孩子帮父母卖房的话，按说是应该是取得了父母的同意。 对， 就比如说我说妈，我想把你这房子卖了，是吧？ 对，那只是一个意思表示。对对对。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就是因为刚才说这个 比如说本来其实可能他母亲可能应该是知道， 对 啊，虽然说他没有进行公证啊，或者有写一个那个什么的话，他可能应该是知道的。 对，客观讲应该是 应该是知道的， 应该是知道。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房价上涨了，所以他们就以这个不知道为由，然后或者说我就不同意了，然后呢这个就不卖你房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这种情况在这个因为在目前北京这种房地产市场这个。价值波动比较大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他女儿就拿着这个合同啊，拿着、这个、 而且还拿着户口本， 对，拿着户口本去做这件事情啊。 嗯， 毕竟是一家人，他和其他人这种关系还是不一样，毕竟有亲情关系在这里边啊，所以更容易取得他这个购房人的这个信任。 对对 对，那比如像这个里面的购房人，他能不能就是？这种方式，比如说，就说，他按说是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因为房价上涨了，他不卖我了，那合同无效的话，那我这损失呢，肯定挺大的呀。 对， 那会不会，那可不可以就是，比如说他再去起诉一下，比如说这， 对，这就是接下来想要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在没有取得这个实际产权人这个真正同意的情况下，这种合同导致无效，这也是法律上这也有依据，但是对于这种无效的情形之后。这个对于购房人这个利益也是有一个救济途径，可以通过另外的诉讼，就是主要起诉这个无权代理这个人，就是他女儿，要求他赔偿这个相关损失。从法律上讲，这个有一个合同法这个有相关规定，就是缔约过失责任这方面啊，就是因为这个他这个没有提供真正的授权，签了这个合同，最终导致合同无法履行。使这个购房人丧失了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去进行交易的一个机会，而且导致房价这个在上涨，在那个时间点和发生争议的时间点，这个房屋的价差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通过诉讼可以解决的。事实上，这个买房人的利益也是通过这种途径。在这个法院进行解决的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我通过另外的这种诉讼啊，我想让这个合同继续履行，就是我就觉得他是恶意的，他那个恶意的那个没有那个这个就因为上涨了所以他不卖我了 这种是可能性相对就 是比 较 小 的，对，毕竟是你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买房人在这个签订合同当时客观讲也是有一定的过错，毕竟你没有看到真正的房屋产权登记证书上这个人这个授权，或者说也没见过本人，你签了这个合同也是有一定的过错责任所以就是在法院处理过程当中，这个案件最终承担责任的比例也不是说完全的100%的损失都会赔你也会有一个区分这个因为你有一定的过错要免除对方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还是对方的是这种情况。 那比如说像在这个案件当中，我看好像是赔偿了李军大概人民币60多万元，是吧？ 对，因为当时的市场升值100多，评估之后100多万 升值了100多万。 对，所以他自己购房人自己也要对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并没有全额的这个损失全赔。对，是这样， 所以说其实也还好吧。这样的话，好歹这个心里这个还有点 平衡了， 平衡一点。 对， 所以那在这个案件当中，也是给我们的这个购房人啊一个提醒， 对， 就是说，如果说您要去买房的话， 嗯， 一定要见到原房主，就是这个房子是谁的，你就要见到谁。 对，见到房主的最好，如果见不到，也要有一个合法的一个授权。 是， 最正式的授权呢，就是这种买卖，就是有一个公证的，是最好的。 公证授权， 因为你通过别人之手转过来的这个授权，还有中间可能被别人签的字，并不是房主本人签字，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对，所以就是谁的房就是谁要签字。像刚才这里面，其实他女儿还带他的妈妈去签字了，是吧？ 对， 就这种肯定是不行的。 对，这种肯定是不行啊，除非得到这个他母亲这个事后的追认。如果不追认，这种合同就没法继续履行下去。 没错，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您也别什么追不追认了，就最开始签合同的时候，我就一定得见到房主。 对， 见不到房主，我这合同我就不签了。 对， 就或者你给我拿一个真的是这种当时就有的这种公证的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也好，这种代理的这样的一个权限的 一个权限。 对，要不然的话，我这签完了以后，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去追认啊？ 对， 你要不追认，那我这合同不是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呢？对吧？ 主要就是一般这个购房人都是购房心切吧，这个 就觉得这房子 对比较好，就是房源可能在比较少比较紧俏的情况下，他可能看了房子就不考虑 过多的考虑这些因素了， 对 啊，只是想买房，就按正常的价值观来判断这个事情， 嗯、 觉得认为 对方应该是这样的、 啊、不会去毁约或者怎么着，是一个都讲诚实信用的前提下来去签这个合同， 是啊，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能够碰到这样的事儿哈、啊， 对 对。 但是呢，这个毕竟出现了这些、 嗯， 因为这些案例都是真真正正出现过的，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哈， 嗯 啊。今天我们还是通过一些案例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的知识啊，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如果您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来进行留言啊、您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随时把您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那关于这样的这个案例，我们还有什么给大家提示的吗？ 主要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说在签约时对这个主体的资格，就是交易的相对方、 嗯、 受房人这个资格问题、 嗯、 一定要进行严格的审查， 对 啊、能穷尽你买房人自己的手段，以及这个毕竟是一般多数是通过这个中介公司嘛，啊，穷尽这个自己的所有的手段来查清楚这个房屋产权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对对对 啊啊啊， 包括其实还有产权问题，还有比如里面有没有户口的问题， 嗯、对对对，这些都是要考虑的、嗯、啊， 对， 都是 就想的细一点， 对对对对、 嗯， 毕竟这个都是大宗交易，价值都不菲， 对对、嗯，所以就是一定要。非常明确自己的这个买这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 比如说我就为了学区，那我就一定要看看里面有没有户口， 对对对， 别到时候我签不进去，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然后其他的当然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哈， 对对、嗯、 好，那我们下面呢再看一个案例吧， 啊好， 嗯， 下面一个案例就是说的这个是夫妻一方出售这个共同财产， 嗯， 合同并非是必然无效的 啊、 嗯、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就是小李在京这个工作多年，有了一定的积蓄，就是在2016年3月打算在北京购置一套房产，经过多次看房，最终看中位于这个北京某小区的502号房屋，502号房屋的房产登记在张先生名下，经过多次沟通，确定了房屋价款为460万元，定金50万元，由于这个502号房屋呢存在这个抵押，需要解抵押后才能办理相关的这个网签过户手续，所以这个双方在买卖合同中就约定这个网签时间相对比较晚，就是约定了在2016年5月10日才办理这个网签手续，在那个并约定在这个办网签手续当天呢付这首付款， 嗯， 签约。这个签约及几次沟通过程当中呢，这个实际上这个张先生这个配偶啊何女士也都在现场啊，张先生强调502号这个房屋呢是自己的婚前房产， 嗯， 不需要这个何女士的任何配合就可以办理签约以及过户手续，所以自己办理就可以，何女士呢也没有在这个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也没有签署这个配偶同意出售证明的相关材料， 嗯， 也因为是这个通过这个居间机构提供的这个服务嘛，小李也没有过多的考虑，最终签署了合同，按约定的支付了自己的这个付款义务， 嗯， 到了这个合同约定的网签手续的日子的时候，这个居间机构通知这个张先生履行合同，张先生就是以各种理由推诿，实际上呢，在这个阶段也是。更多的原因也就是这个北京的市场这个因素的影响， 嗯， 就是拒不履行这个合同，一直到这个2016年7月份，张先生突然就失去这个联系了， 失联了， 对、 哦、 这个中介机构也联系不到，还是这个买房人本人也联系不到这个房主，在这期间呢，这个买房人这小李呢却收到法院寄来的诉讼材料， 嗯， 这个原来是这个张先生的配偶何女士起诉了这个小李和这个张先生 啊， 理由呢是要求这个诉求是要求这个法院确认这何女士与张先生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理由就是张先生出售的502号房屋没有征得其同意，这个房屋呢属于这个夫妻共有财产， 嗯 啊，所以呢这个张先生是无权处分。这事儿呢让这个买房人呢是一头雾水，明明在签约时候这个 何女士是在场 的， 对对对对， 只不过没签， 对，并且参与了合同条款的一些这个谈判也好，沟通也好啊，就是确实参与这件事儿了。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再说这个对这个房屋，出售这个房屋情况不知情的，就是这小李也觉得这个没有 诚信，太没诚信， 对，没有诚信可言， 还是因为就是想毁约嘛， 对对，也是一种这个变相的一种毁约的一个情形啊啊。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案件也看到，就是没有经过夫妻另外一方签字订立的这种售房合同，是不是必然的这种无效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到底我们其实怎么能够判定它是婚前财产，还是说？就是一方就是两方的共同财产，这个怎么能看得到？ 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对于这个夫妻关系之外的人来判断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因为毕竟他这是一个夫妻关系存续过程当中他们内部的一个情况，说属于一种隐私也好或者什么其他情况也好，这个外人很难去来判定他是这个到底是婚前还是婚后。 嗯， 有的情况确实能区分，比如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售房人能提供这个结婚登记证书， 嗯， 以及房屋所有权证书，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的登记日期 在那之前， 如果是在结婚证之前那这个能简单的判定说是这个从至少从形式上来看它属于婚前财产。 嗯嗯， 但是很多的时候是这个有的情况是虽然在婚前买房的，但是他并没取得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书，所以这个登记日期有可能是在结婚之后，所以这个你就外人来说就很难判断。如果当事人本人不主动这个说这些情况，从这个买受人说也好，还是说居间机构也好，很难就是说能判定这个他具体的实际情况。 没错， 对。 所以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这个。就是他不就说自己就是没诚信吗？说自己那个本来在那儿探讨了，结果告诉他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如只有一方签字了，那这个合同到底是怎样的呢？有效还是无效呢？ 你从就是这个案件从形式上来看，是感就是也如果说这个没有共有权人同意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这个无效的一种情形。但是呢后来在这个案件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这个好在是在签约当时，这个买房人啊小李曾经有过几次的这个录音， 嗯， 后来呢通过这个录音的情况，听取这录音整理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有这个卖房人的配偶何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谈判沟通关于这房价怎么出售，这个交易日期怎么确定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发现有他这个情这个录音。 这小李还挺 对 挺 对 挺那 什么的，这是因为毕竟现在电子设备比较方便，当时这个录了这个东西，也没想到后来会能 用 得上。而且呢在后来就是房主失联之后，居间机构这个联系这个客户的时候，联系这个房主的时候，曾经也有过这个录音，而且是直接是由这个房主的配偶这何女士接听的电话，所以说这个也能说明他对这个是知情的，对这个卖房这事情是知情的， 知情的 啊，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在后来这个实际处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呢，也有小插曲，就是说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对方提出这个声音，这个不是自己，就否认这个问题。后来呢，他既然否认，那就是这个后来我们就是要求这个做这个鉴定这个问题，对，要求鉴定。后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考虑到这个，因为法院释明这个问题嘛，考虑到这个鉴定费用啊等这些情况，他主动这个。就承认了 ， 对，承认这事。后来依据就是这些这个录音材料，佐证了他知道这情况，确定这个驳回了他这个诉讼请求是无效的请求啊。 哎，那如果比如说万一像刚才像小李还挺有头脑，还录个音什么的哈，中介也还不错。那如果万一没有这种录音材料，那怎么能去判断这个事儿呢？ 那就要需要这个通过这个法定这个手段，就是司法程序吧，就是来确定这个房产是否属于这个 婚前财产、婚后财产的问题，是否属于共同财产的问题。 嗯， 因为有的资料呢是当事人自己，包括这个买房人和这个区间机构，他是无法调取的。如果在诉讼中呢，通过法院调取这个查明这个房屋档案啊，确实属于婚前购买、婚前财产的一方财产，那可能这种情况那还是应该是属于有效的啊。如果要说确认不了这种情况，那对这个买受人确实有一定的风险比较大啊。 没错，所以还真是哈，就是、大家在购买这个房屋的时候啊，我觉得反正不管是不是婚前财产、啊、或者怎样的，我都建议双方都给签上，是吧？ 对， 你都给签上。 对对对，只要说这个受房人是这个已婚人士吧， 对，你都得签上。 已婚人士最好是需要征得他这个配偶同意，不管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 没错， 都需要这个 以防万一。 对对对，避免出现这种问题、 对 对， 然后那比如说像这个，对于夫妻另外一方就是没有在合同中签字哈，这个买受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些举证的这种责任？也就是说，必须我可能得有录音，我必须得有一些什么其他东西吗？ 对，必须有这些材料的佐证，不然的话很难还原这个案件的事实啊。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话，就是当时签字的时候，已婚的就咱们就都给签上。 对，一定就是在买房时考察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确认的，就是婚姻状况这个问题啊，就是让那个出售房屋这一方提供这个婚姻情况证明。就是如果说是离异呢，出具相关的证据，这个离婚证。如果是未婚的人士呢，出具一个未婚证明。已婚的呢，提供这个结婚证。完了，这个要求这个配偶到场签个字，或者签一个这个同意出售的证明。避免出现类似的纠纷。 对对对。 本身买房子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是。 没必要说因为这种小插曲，就导致这个很愉快的事情变成不愉快。 没错啊。 对， 而且呢这个也确确实实哈，就是现在因为各种这种案件的这种纠纷比较多，那大家在做各种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的细、另外一个呢就把各种方面想的都要清楚哈。以防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问题。 对。 建 议这个还是要咨询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士啊。 对对对， 包括你这个居间服务有居间机构，涉及到合同的签订起草啊，这些问题还是要咨询这个专业的法律人士也好，或者是居间机构也好，来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个风险控制在这个前期啊。 没错啊。当然现在我有些这种比较大的这种中介公司其实也不错啊。 对对对， 他们就是要求就是双方必须要签字。 对对对， 就是他也没有， 这是相对比较规范的。 对对 对, 对，按说其实现在还好，有一些大的这种，所以为什么说让大家买房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虽然人家这个中介费稍微高一点、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好歹有保障，别出现问题。 对，相对有保障啊、不能图这个费用的便宜，对， 小黑中介， 对对对对，因小失大。 没错没错。 对对。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这个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哈，那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纠纷的一些案件啊，给大家一些提示。那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他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啊！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天，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呢6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呢天气阴沉，气温低迷，天气寒冷，外出呢请注意防寒和保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彭建律师。彭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哎，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一些法律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公众号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啊，一会儿呢我们快讯之后给大家来解决，包括可能前一阵子啊，也是有朋友在平常的时候想问了一个关于合同法的问题哈、一会儿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随时可以把您的疑问啊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发送给我们，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看一下安居快讯的第一条信息。因为认为前男友和自己签订了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那在获得贷款之后不及时归还贷款，违反约定，刘女士以同居关系纠纷为由，将前男友王先生也诉至了法院，要求法院按照这个约定将房屋判归自己所有。那目前呢也是海淀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哈。这个我估计就是一个就假买房呗，就是想套钱呗。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样一个案件啊。所以呢如果叫他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话，有可能这个房子会判给他吗？ 这个还要看实际的他们的双方的约定啊。对对对， 但是他那个约定有效果吗？有效吗？毕竟他是一个假买房的一个嘛，就为了套这个钱嘛。 对，如果说涉及到骗贷，那有可能还会涉及到刑事上的问题啊。如果说只是一个民事范畴的话， 不违反这个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话，约定还是有效的啊、嗯、啊。 就是说，可以到时是可以把这房子判给他所有，是吧？ 对对，具体要看实际情况，咱们在这儿没法做这个评判。 对，也是 对对对， 因为法律上确确实实啊、嗯，就是有一点细节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可能之后的这个案件也就不一样啊。 对， 所以但是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啊、别做这些事儿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别说是这个好来亲戚不错啊，然后呢咱来弄一下，那万一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这真的说不好。 对，就是无论做任何这个决定都要慎重考虑、啊、 没错，别到时候真的能面临这个前房两空，就是一个 挺 不好的一件事儿了啊。好，来看第二条信息。房屋卖主呢自称怀疑银行同贷造假，担心上当受骗，那多次更改交易方式，频频反悔，构成了这种违约，买家无奈将其告上了法庭。那、这个也是这是广州的一个事儿哈、 啊、 东莞市的第二法院对于这个案件呢进行了一个公开的一个开庭审理，并且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定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书，卖家除向买家退还已经付的大概是60多万元的这样一个款项之外，还需要支付违约金22万多元，目前卖家已经履行完毕了。嗯 嗯， 这个就是卖家这个拖延过户哈、啊、这个 最基本来说就是违背这个诚信这个原则、 嗯、 我个人认为是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诚实信用这原则，不论是从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是一种这个帝王条款啊、 嗯嗯、 就是在合同法中要遵循这诚实信用和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原则啊、 嗯、 只要说这个合同的内容不违反这法律强制性规定，这个双方当事人之间有这个约定的话，这种约定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无论怎么这个履行，大家都应该遵照约定去履行合同义务。 对，所以大家就是在买房的时候啊，就是想好了，您要不要买，要不要卖？ 对， 如果说当时就是想买想或想卖，而且也跟人家签订了这样一个合同，您就不要是吧？ 应该按照合同这个 对，因为什么样的是上涨价了或者怎样的，我就想不卖你，反正涨起来价格我也能弥补这损失，那可不一定。 对 啊， 而且 这 个违约也要付出代价，你像本案。这个也赔偿这个违约金20多万元， 是 对 是 嗯， 所以说这个还真是啊，就是这种、 嗯、 诚信问题哈、啊 嗯， 确确实实 最基本的就是一个诚信问题， 对对对对， 嗯， 好，来关注第三条信息。违约金呢作为一种违约责任形式啊，能敦促双方呢就是合同双方严格的遵守合同条款，认真的履行合同义务，从而呢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但是在合同约定的时候呢，将这种违约金设定的过高就不受法律保护了。那也是某个地区的人民法院吧，昨天呢也是来通报啊，说这个院子呢该院呢也是近日审理的一宗买楼房的一个违约案件。原被告双方因为在违约金的设定上过高，那引发的这种纠纷也是这个对簿的公堂啊。 嗯，就是这种事情啊，就是在这个民事领域上，这个对于违约金的约定，原则上呢是遵照这个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的一个原则，各方呢就是按照约定履行这合同。但是对于这个违约金，如果说约定过高，根据这个合同法这个第114条的规定了，违约金过高是可以要求这个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予以减免的啊、 嗯。 这个建议就是在这个设定这个违约条款过程当中，约定合理的数额，避免因为这个数额约定的过低或者过高而没有实际意义而产生这个纠纷。 嗯，哎，但是也有一点啊，就是当时约定的时候，那肯定也是双方同意的嘛，就是双方的意思，明确的意思表示，我就是想约定这么高，就是为了以防双方谁到时候出现这种违约的这种情况。那为什么不能以双方明确的意思表示这种来作为这种违约的行为呢？ 因为在签约的时候啊，双方这个立场背景不同， 嗯， 这个对于违约金的设定考虑可。未必是那么周全啊、 嗯、 所以说那个对违约金约定的如果过高的话，这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 嗯、 尤其这个买卖合同司法解释这个出台之后，对于这个违约金过高或者过低，这个要有一个即便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对双方当事人都有一个明确的这个释明权、 嗯、 要求就是双方来确认你的这个违约金是高还是低，你有权利这个进行增加或者减少、 嗯、 啊，对，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大概约定多少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因为可能有些朋友确实也不太了解啊。 这个也要结合这个标的的实际情况啊、 嗯、 一般来说实践中违约金基本上是应该不超过30%，这是比较正常的啊、 嗯嗯、 具体还要看这个标的，如果标的特别大，你要30%这数额也是过高， 对对对， 肯定 也是过高，因为像北京确实是、 啊、对对对对， 你看动不动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子、啊、 一套房产500万，30%150万、 嗯、 这个就很高了、 嗯、 所以他实践中也要考虑标的的实际情况啊、 嗯、 以及这个履约过程当中履约的实际情况， 嗯， 履合同履行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了， 对、哦、你比如说支付10万元定金和支付500万首付款，那这个违约之后的这个 肯定是不一样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 没错、啊、没错， 法院调整的过程也要考虑这些因素 实际情况、 啊、对对对，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日前呢，天津的公积金管理部门啊，联合公安机关呢，开展了一个专项行动，严厉的打击骗提住房公积金违法的行为，抓获了5名不法的中介人员，2名涉嫌骗提的这种职工呢，被刑事拘留。那记者也是调查发现，说在有的地方，一些不法的这种中介啊，张贴广告啊，伪造假证，骗提公积金，已经形成了一条这个黑色的产业链。那不法的中介呢，收取高额的手续费，那有的甚至达到了30%到40%，有的呢。这个帮人骗提公积金啊，还结下了这个不下10次婚啊。 这个啊，就是无论是从这个法律限度还道德层面，都是有一些有过，这太这个离谱吧？ 对 啊，对于这个公积金提取呢，是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的。 嗯， 你如果提取公积金，建议啊还是走这个正常的途径，而不能因为利益的驱使，丧失这个。道德的基本的底线，而游走在这个法律边缘、 嗯、 有可能这个造成这个犯罪，害人害己，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没错、没错啊！而且现在其实真的是提取公积金的这个方式挺多的了。 对， 而且呢，很多地方都可以提。 对， 比如说你啊，买房那肯定是没法说了啊，那肯定是能 租房 能提。 现在 对租房啊，然后包括你装修啊， 对对、都 是可以的、只不过就是数额的多和少 的。对对对，还是走这合法途径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而且真的很简单，现在 对对对，没必要去游走在法律边缘，还有涉嫌犯罪的可能。 没错啊，之前就有朋友说之前以前那会儿总觉得说租我租个房子，然后我提公积金，有时候特别难。 对， 对， 对， 对。 但是说那次他试了一下，很简单，因为 现在政策都是向好嘛。 没错，没错 啊、嗯， 特别简单，好像就是拿了点这个资料，然后直接一提就提出来了。 对， 对。 啊，然后呢，每个月能提那么2000块钱，我觉得也不错呀。 对 对， 对， 对吧， 都是能提出来的、 啊，都是能提出来的，所以没必要。 没必要使用这非法的一个手段。 对对对，好，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说5年前呢，这个南城的居女士和丈夫呢处在这个分居的状态，为了给自己今后有可能的这种离异的单身生活留条后路，居女士就用自己的私房钱按揭啊买了一套90平米的这样一个三居室，而出面办理购房手续的呢是居女士的这种父亲，那也就是在法律上这套房屋是属于这个居女士之父的哈，就也就是说以父亲的名字买房，这个当然这个可能他也有一种顾虑，就是怎么来防止这种比如说其他的子女 对 去继承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独生子女就好说了啊，但是。如果兄弟姐妹比较多的话，这个怎么办？ 但通计，这个，小事情也很有意思啊。这个涉及到几个法律问题吧。 嗯。 啊，这你看，这个从这个事件来说，这个是居女士现在还是在婚姻存续状况， 嗯， 并只是提到分居， 嗯，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私房钱呢， 嗯，其实是夫妻共同 的，应该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对， 即便就是说，用他父亲名买这房子，理论上还是应该属于这个居女士和她丈夫的财产， 嗯， 但是呢，就是根据这个物权法这个规定，这个不动产属于登记主义嘛。房产登记在这个居女士这个父亲名下，从形式上来讲，这个应该属于她父亲所有啊。但是呢，你要是说想保障这个居女士的权利，她就应该保管好这个付款的材料啊，以及这个房屋的控制情况，这个所有的票证的持有情况，她应该掌握这些情况。而且呢，如果说避免。就是他这个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这个争夺这个房产吧，可建议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父亲毕竟还在世嘛，在世期间通过赠与的形式啊，将房产过户到再从这个他父亲名下过户到这个居女士的名下，从形式上讲 只是赠与给这个居女士本人吧，咱不考虑他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赠与只明确赠与给他本人，这个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啊， 没错。 嗯，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下面呢，我们除了这个跟大家说一些案例之外，我们还是先来回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先说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应该是在周二三的时候，我记得哈，也就是啊，就发了这条信息，想让周六的时候律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一位这个泽的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合同当中的这种免责条款无效，就是合同法啊第53条，说第一个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第二呢就是因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说不明白什么意思啊，说想能请律师给解答一下。 通俗讲就是说，在这个合同草拟约定过程当中，就是不能有就是什么样条款，就比如说给相对方合同相对方造成人身伤害而不进行赔偿，这种条款是明确这个禁止的，这在法律上讲是这个无效的。另外就是这53条的第二项，就是说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因为这种情况也是排除了这个己方的责任，加重了对方责任，在这个法律上讲也是无效的。因为这个包括这个造成对方伤害或者财产损失，有其他部门法在调整，所以就是这种约定也这个违背这个法律这个公平的这个精神啊。所以呢这个条款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华二的问题啊。他说这个他2016年呢购买了一个商品房，开发商交付的时候呢和这个合同不符啊，也就是说公摊的面积被相邻的这种房屋侵占了一半啊，大约是31平米呢。然后呢这个房本下来可能也是之前也不太一样啊，而且所以呢他就向有关部门去反映了。然后呢这个分局呢就是也给了他了一个案件的一个单子啊，上面也是写到说比如说我局接到了是哪儿的一个什么什么举报啊，这个反映说是这个哪儿的一个房子存在这个擅自更改户门位置等一些违法建设的问题。经查，那上述这些改建行为呢都是在规划验收之后，并没有取得这个规划的审批手续，属于这个城镇的这个违法建设。那根据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几段的条款啊，对，然后此处违法建设呢，这个就应该是怎么样啊。但是我们把这个简单念了一下，主要就是想请我们的律师朋友来说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违建啊，对于这个朋友怎么办，比如说户门可能是给他改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旁边那户呢可能占了这个公共面积，还占了很多，我估计是可以给他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影响吧，我觉得是啊。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这个当时签订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当中对这个户型是如何约定的，以及面积是如何约定的啊。就是像他出现了这种情况，实际房屋状况，像他说这个改了户门呐，这属于变更设计了，就是应该严重违反着合同约定。在这种情况下，他属于这个如果按照这个合同明确的约定的话，他应该属于这个享有这合同的，无论是从法定还是约定上，他享有这个合同的解除权。 也就是说，我可以我不要这房子了。 对，可以不要这个房子。另外呢，还要看这个他所谓这个房子这个面积误差这个问题，符不符合这个国家对于这个3%这个误差这个标准的界定啊？正负3%。 但我估计怎么着，31平米也够了吧？ 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都可以通过这个正常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对， 也就是说我可以比如说跟这个开发商解除合同， 对， 或者说我让他作为这个违约的一些赔偿， 对， 是不是 根据合同对于这个赔偿条款这个违约条款有具体约定，依据约定主张这赔偿责任，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这位朋友比如说他应该怎么办，比如说是通过司法途径吗，还是说 对于违建这个问题，更改设计这个问题，应该建筑主管部门应该能予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另外呢，如果说是这些途径走完之后，从民事角度可以通过诉讼去维权，是解除或者是赔偿的问题啊。因为这变更设计造成了可能有的这个从最初买这房子设想，可能对他使用过程当中有实际的影响，他可以去主张依据这个 违约条款呢，或者赔偿责任的条款啊，他这是主张这个责任，赔偿责任。 那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位朋友现在目前可能只能走诉讼途径了，因为之前的刚才说到这个，可能不太 可以，对，可以是尝试走下这个 诉讼 的一个 诉讼 啊。 比如说，如果您想解除合同，您可以去诉讼解除这个合同。 对， 如果说不想解除的话，就是可以要这个开发商的一些违约金或者什么。 看这个给他造成什么样的 损 失，损 失 或者是违这个开发商这情形构成什么样的违约？符不符合这违约条款的约定啊？是这样。 好的，行，好，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您可以在上面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问题呢也是发送过来。那我们看看还有六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再说一个小案例吗？ 可以简单 说 一下 简单 说 一个吧， 这个案例可以简单说一下。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讲的是什么？ 这个说的是在这个房屋买卖过程当中，买受人的一个撤销权的问题啊，这个呢。是案例是这样的，这个齐先生也是打算购买一处房产，就是在2017年的五月份看中了一套房子，这房子呢是显示是在这个15层，就是1501号房，通过看房本呢，房本显示这个房屋地上16层，地下2层，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这个房屋在地上16层的情况下，房屋在15层，应该这房子不是这个顶层，因为这个齐先生买房，无论是跟中介还是跟卖方都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不要顶层，不要那个边户，不要这个一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买了这个15层，也问过对方，签约的时候问对方这个房子是不是这样，对方呢也没说是也没说不是，说你看房子就结了，后来呢也看了房子，到房子这个电梯呢也显示16层，有16楼。他们到15层下的电梯去看的房子，很满意，后来签约履行。后来就是签完约就马上找装修公司，装修公司到这现场看房的时候说，告诉说你这房子是顶层。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啊。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这个买房人就很吃惊，通过这个到房屋上面查验，发现确实是顶层。这个房子结构是怎么样的，是中间户型高，两边低，中间有16层，两边只有15层，对，所以是顶层。但是这房子呢，从下边往上看的情况下是，它15层，它有一个围挡，15层和16层是平的，有个围挡，外墙都是一样的。而且在外墙外边呢，当时开发商是，比较那什么，做了一个假窗户。从外边你看根本看不出来15层， 但是其实它是顶层， 实际上它是一个顶层， 没有， 它是空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出现之后，这个买房人就是很着急，就是而且签约时间比较短嘛，就是希望解除这个合同，就是撤销这个合同，跟这个对方和这个中介公司也都商量过这个问题，但是对方不配合，后来就诉至到法院去要求解除这个问题啊。 所以那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啊，因为可能买房人就是卖房人，他会觉得说，反正你也看了房子，你也看了， 对对对， 然后你也那啥 了，他就是这个逻辑，对 对，你也看了，我也没说不那啥，你都亲自都弄过了，你自己又要签的，那能赖我吗？是不是？他肯定会这么想。 对 对, 对，从卖房人这个角度，他就是这个逻辑。 但是买房人会说，我对这个楼我又不熟， 对 是吧？然后而且我都跟你说了，我不要一层，不要顶层， 对对对， 你自己是不是顶层你不知道，你不告诉我， 对 是吧？就这意思， 对对对对对 啊。 因为是这样，他这个这种情况呢，就形成了一个，就我们这个民法总则嘛，从2017年10月1日这个施行了，适用这个第147条关于重大误解这个情况啊，就可以申请这个法院撤销这个合同。事实呢，后来我们通过诉讼也撤销这个合同了。在诉讼过程中，其实也能可以要求对方赔偿。但是呢，这个其实又没有损失，比较小。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赔偿这个，通过法院做工作，把这个赔偿这个诉求撤了，直接就是撤销合同。后来双方这个通过法院把这个合同撤销了，也没有任何说也没有这个要求对方付违约金什么的啊，这个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这个购房人又另购他房啊，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到时候还是把这个合同解除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合同撤销之后，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赔偿问题呢？双方？ 从法律规定是可以要求对方进行这个实际赔偿的。但是呢，当时法院也给了一些建议，就是他希望这个赔偿，如果要赔偿，可能要另案诉。 双方考虑这个诉类的问题呢，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就不要求赔偿了，就直接把这个合同解除就结了。 嗯， 各方谁也不赔偿谁这个责任啊。 嗯， 虽然法律上可以要求，可以这个去主张这个权利，但是我们为了就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也没要求这个赔偿的问题啊。 嗯， 就是正常解除合同， 正常解除了， 撤销，从法律上讲叫撤销这个合同， 撤销， 对对，撤销合同。 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哈。以后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说这方面的事儿。那下面我来做一预告啊，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呢推出了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那也是再次开启了。1月22号到1月28号将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啊、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的一把手，对政府的工作报告进行权威的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啊、首都之窗、天龙网留言，都可以和政府的一把手来进行这个交流。播出时间是1月22号到1月28号的19:30到21点，重播呢是次日的7:30啊到这个9点。那今天晚上呢是来自市城市管理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啊、市交通委、市农委的负责人会与大家来进行交流，也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互动。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只能到这儿了哈。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时候收听。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随时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您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如果说您有法律的问题，平常的时候就把您的电话和您的姓名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啊。好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年贺岁，明星商品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率先发声，258元一盒，直接3折，89元一盒，贺岁门槛首次降低，订购2盒，额外加送定制版紫砂养生杯1个。 这可不是一般的紫砂杯，采用304不锈钢铸造，表面黑色的钢琴烤漆，内胆是紫砂泥材质。 嗯， 泡茶不易走味，茶叶不易变质，茶汤更加香醇。 嗯， 再加上可旋钮的防漏杯盖，携带方便。装进包里不用担心漏水的问题。 嗯， 而且呢每个紫砂杯都配有礼品手提袋，精致漂亮，送人大气。 嗯， 订购2盒月度装花178元，30天的羊奶全面滋补，定制版的杯子拿回家，贺岁福利只为更多朋友来试喝。4007106108，4007106108。 而瑞麟羊奶是中国羊乳之都陕西富平的明星企业，科学规范化的养殖，严格生产链，多年来以出口为主，在广播推荐3年多，在价格上做足了优势，原价是258元一盒，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仅需89、一盒喝上半个月，每天花费5块钱，就是普通奶的花费。那这一次呢是总部经过特别调研申请赠送的，毕竟在咱们的用户群中以中老年朋友居多，出去遛弯锻炼带着防漏水的紫砂养生杯泡茶得原味更好喝。 没错，提醒您啊，贺岁福利仅此一次，4007106108，一盒瑞麟羊奶粉只要89元，订购2盒178就送高档的紫砂养生杯了。 是， 线上太疯狂了。 嗯， 欢迎新朋友1269的吴先生说自己啊平时就喜欢泡点这个枸杞什么的。 嗯， 喝热水好啊，正好